被沙利文带去休息了。哎，不行，我人老了，不能这样激动。老人双手拄着膝盖，满头大汗。 KDA 便扶他坐到休息椅。我好多了，谢谢你教授。我现在是用人的大脑思考和处理信息吗？很明显是的，不过应该也有个芯片辅助吧，就像人的植入芯片。 那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老人顿了一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按照星陨前的事物划分方式，你属于人。 人？为什么？我连人的脏器、骨骼、肌肉都没有。 星陨之前的事物划分是按照本性本质来进行的，其实那个时候也有靠一堆替换内脏的机器零件活下去的人，这不是差不多吗？老人饮下一口茶，呼吸变得均匀。贾庞沃克，你当时没有完成机脑结合这一步，是出什么事了吗？你为何没有亲力亲为呢？赋予唯一的 K-Siri 系统，另外两个机器人可没有这种待遇啊。老人低下头自言自语，声音突然变得细小。 难道还有其他像我一样的机器人吗？ KDA 听到老人的话有些震惊。 老人发觉自己说漏了嘴，不禁紧张，一口茶水差点吐了出来。 告诉我教授，是不是？你为什么不说话呀？还有，你刚才一直在说的贾帕沃克到底是谁？他和我有什么关系？是制造我的人吗？教授，教授，我求求你了，你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告诉我吧。 我， 你上次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你在骗我。 他们对视了一会儿， KD 的瞳孔在微微的颤抖，盯得老人眉头紧锁。起初他还想混过去，此刻已经无法搪塞掩饰了。这好吧，这从何说起呢？你的生身父亲，或者说主要设计者，名字就叫贾帕沃克。那还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人类的好奇心没有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有所收敛，他追寻科技的力量，你们的出现就是证明。创造你的需求来自一个组织，贾帕沃克只是你的设计者。你们三个被开发出来，本来的目的是在各领域代替人类进行艰苦的勘探工作，后来才发现其实这只是一个幌子，贾帕沃克和我们都被骗了。有用的技术稍作改变，就能站到战争的队伍里。你的全称是 K. Serus Dissonant Auto Decoder， 你的身上架构着人类打开的魔盒，不知道那是耶稣的圣像还是潘多拉盒子。 K. Siri 系统， K. Siri 系统就是亚原子结构控制系统，你的皮肤再生就是拜他所赐。这个系统还不完全成熟，至少在我离开研究所的时候是这样。我很难相信那么短的时间里，贾帕沃克能把它做到这种程度，这多么让人激动啊！这是真正的炼金术。生成碳氢元素是很简单的，简单的木材和塑料能够在实验室合成，但金属那就不一样了。早年贾帕沃克的另一个秘密实验内使用过 K-Siri 系统，结果发生了灾难，整个实验室连同方圆几百米的所有原子都变成了铜，差点也殃及到人。如果大家当时没逃离成功的话，你可能很容易就能想到，这种科技如果运用在军方上那是多么的可怕。而贾帕沃克也压根儿就没想让世人知道这些超前的技术，他的严控不泄露的情况下探索着自然的奥秘，并享受着探索的乐趣。正像你问的，你不是唯一，你们属于三个系列 SOR 探测行星海洋 SCR 勘探行星地表地下，然而这些都不过是个幌子罢了。有人出卖了贾帕沃克，把 SOR 和 SCR 送给了军方进行军事化量产，虽然军方根本解析不出来制造方法。至于你很幸运，在被送出之前我们发现了犹大，于是你被保留下来，大家在你的身上进行了另外的一些改造，其中包括赋予你大脑，再详细的信息我就不清楚了。我希望你不要伤害到自己的金属结构，由于我不知道 K-Siri 系统的完善程度，即使它能让金属神经生长，也不一定能修复你的身体损伤。我无法保证你不会出现那次实验室一样的悲剧。教授，我本来是应该要做什么的？在你们发现被骗之前。你是一艘太空探测飞船的驾驶员，现在停在月球轨道上的国际空间站上挂靠的样船就是在你之前开发的。因为无法培养出能应对那么严峻环境的操控手，有组织请贾帕沃克研制机器人和 AI 替代。要知道人的身体和思维都很弱小，想象一下，一个人孤零零的在漫无边际的太空中待上几十年，还能自己思考并解决问题，这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你从来就不是被设计成战斗的机器，而是思考处理设备的能手。当然了，一定的速度和力量是必须具备的，要不然没有你现在的机体这么强，否则面对严酷的环境你很难存在下来。你和那艘飞船甚至要在地外行星登陆。不要想我们被骗的这件事，也不要理会出卖我们的人曾想在得到你之后把你交给军方，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都已经不重要了。别盯着那段没意思的历史，重要的是你现在好好的，没有被心怀鬼胎的人窃取就够了。 那我的大脑它是谁的？我以前到底是谁？ 对不起，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贾帕沃克和我说的很少，但他和我之间谈的已经是足够多了。你想继续探索的话，只有回到西伯利亚去找存活在地下或逃到别处的那些研究员。我说过，不管能不能找到真相，你都要生活的幸福快乐，做一个真正的快乐幸福的人。那个芯片放在我这里吧，我很好奇它的内容。沙利文当初被我设计成无法接收电磁波， AI 结构并不复杂，也极少外出，才免受 EOW 的感染。不知道这 AI 芯片的开发者是怎么做到低于 EOW 的，也不知道贾帕沃克还活着没有。我希望你说的那副白骨不是他，我真的不希望是他。谈话结束时，钟表已显示深夜11点，老人做了一个深呼吸，活动活动时常容易酸痛的关节。大厅的墙壁上打开个小门，一个带轮子的扁舱行驶过来，停在老人的面前，舱盖打开。我的身子越来越不行了，这个钟点我必须得休息，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您第一次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我这些？ 这个我还不能说，对不起，今天说的太多了。另外千万不要把这些告诉别人，否则你一定会被盯上的。要知道很多人会想把你捉去为己所用，特别是机器人。你有一定的实力，也不能不警惕，这个世界很大，比你武力强大的东西多的是。 我记住了，教授。太空舱移动到洞里，墙壁合上，KDA 独自一个人依桌而坐，这一切让他一下子缓不过神来。贾帕沃克，我真想见到你，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你。贾帕沃克，贾帕沃克， 我的父亲。 沙利文把铁皮穿出几个洞，绑在铁架上作为摇篮，里面铺一张加热垫，他把女孩放进去摇来摇去。 宝宝，嘎嘎，摇摇睡觉，嘎嘎，宝宝，摇摇睡觉觉。 孩子盯着他看，那种声音在他听起来很恐怖。 宝宝，嘎嘎，睡觉，嘎嘎。 我害怕。 嘎嘎，我会保护你的，嘎嘎。 沙利文笑起来，黑色的皮肤和白皙的人工牙齿对比很强烈。他忽然放声大哭，沙利文慌了，手忙脚乱地在摇篮前做各种的鬼脸和小丑的样子。 不要，不要吓我，大哥哥，大哥哥，救救我！ 嘎嘎，好身手，救命！嘎嘎。 女孩的声音把 KD 从困惑中惊醒，她起身朝大厅角落的楼梯走去，来到墙壁上凸起悬空的二楼图书馆，那里摆着不少电子档案。沙利文，别扮鬼脸，孩子害怕你的面相和说话方式。 沙利文好难过。 他索性把铁皮头套在脑袋上，像顶着一个倒置的尿桶背坐过去，抱着双手不再说话。 KDA 在孩子旁边蹲下，机械手遮住皮肤破损的右脸，透过指缝看到他小脸红扑扑的，圆润而充实，眼睛也越来越有神。他正盖着 KDA 的外套坐起来，肉嘟嘟的小手放在衣服上，看着 KDA 破涕为笑。 大哥哥，那个叔叔好可怕呀。 沙利文开始嘎嘎的哭，当然只闻其声不会有泪。沙利文，你还是不要嘎嘎的响。 KDA 摇摇头，沙利文于是开始结巴的小声抱怨。幽默感过后，刚才那个血淋淋的现实问题又出现在 KDA 的脑海中。他邻居的事从何起口啊？ 大哥哥，那个 不要说了，孩子，我告诉你，你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永远见不到了，不是去天国，是我杀了他们，我并不知道他们的遭遇，以为是变种生物，我就…… 大哥哥，永远是什么意思？杀是什么意思？我想说，你身上有好多伤口，要赶快处理，你要赶快找一件厚衣服穿上，不然会冷。 KDA 的头又开始隐隐的作痛。 孩子，你不要担心我，永远，永远就是无论哪一天，你都再也看不到他们了。杀就是…… 沙利文的抱怨声消失了，尴尬的场景，空气凝滞了一般。在末日的世界里，死亡是再司空见惯不过的事情。然而，要把它解释出来，却一下子难住了孩子面前的这两个人。这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心的问题。 睡吧，明天我们再说。 他轻轻地握着孩子的右手摇了摇，小女孩甜甜地笑着，样子惹人怜爱。 沙利文，灯光可以关闭了。沙利文， 蹲坐在地上一言不发的沙利文摘下头盔，放到一旁，起身走下楼梯。 收到。可恶，我为什么是个结巴？ KDA 为孩子盖好，符合上他的眼皮，摇动一下摇篮后便缓步离开。大厅里的日光灯慢慢变暗，地砖上闪动着绿微色的荧光。 你要去哪儿？ 沙利文看着 KDA 走到门口问道。 我出去透透气。 你不用呼吸。 其实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升顶的电梯门打开，沙利文站在原地摇了摇头。 人类多愁善感，嘎嘎。 沙漠夜空是这颗星球上的最为清澈之景，像赤子的眸。 Kitty 坐在附近最高的一个沙丘顶，光着伤痕累累的上身，遥望着漫天的银河。那些光从宇宙某处射向四面八方，一点点穿越浩瀚的星际空间抵达这里。人类从站起来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在这里观看星空了吧。想到这儿， Kitty 发现自己和无数古人联系到了一起。月亮露出一半的脸，这个距离是看不到漂浮着的空间站的。20年，空间站上的人还活着吗？没有星球的给养，也许早就化作宇宙空间的尘埃了吧。 我到最后竟然是个人吗？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冰冷的银白色映入眼帘。 不是我。 他仰起头，身子从沙丘上轻轻溜下一点，食指交叉放在脑后躺下，望着黑色幕布和点缀其中的无数宝石。他不愿去想这复杂的定义问题，让脑海随意地思索着。人类曾经以为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锅盖，扣在平板上，神控制一切。那时的人对自然秉持着无比强烈的敬畏之心。当人们认识到头顶高悬的是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世界来自大爆炸后，敬畏之心一点点地破碎了。他们开始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资源，捕杀动物，点燃成片的原始森林，掏空沿海的鱼虾蟹藻，用钢筋水泥的囚笼框死这颗星球。贪婪地追求利益的那部分人只看到金钱，从不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这颗星球到底意味着什么，牺牲了环境，牺牲了未来，最终回归到牺牲人类本身。现在清澈的夜空中，那些人造光点都不见了，坠落到大地上化为了废物，夜空恢复了它原本的样子。如果人类就这样颓废下去，人口一点点的缩减，当无人杀人机械因为能量不够而停止工作的时候，这个原本生气勃勃的星球迎来的就是自然对文明的彻底反击，一切归于本初。 难道文明就只有这个下场吗？那当初又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地去创造、开拓、发展？那我的意义， 被他人赋予的存在意义，就一定是自我的存在意义吗？ KDA 彻底地陷入了深思。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

点燃成片的原始森林，掏空沿海的鱼虾蟹藻，用钢筋水泥的囚笼框死这颗星球。贪婪地追求利益的那部分人只看到金钱，从不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这颗星球到底意味着什么，牺牲了环境，牺牲了未来，最终回归到牺牲人类本身。现在清澈的夜空中，那些人造光点都不见了，坠落到大地上化为了废物，夜空恢复了它原本的样子。如果人类就这样颓废下去，人口一点点的缩减，当无人杀人机械因为能量不够而停止工作的时候，这个原本生气勃勃的星球迎来的就是自然对文明的彻底反击，一切归于本初。难道文明就只有这个下场吗？那当初又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地去创造、开拓、发展？那我的意义，被他人赋予的存在意义，就一定是自我的存在意义吗？ KDA 彻底地陷入了深思。如果 KDA 没有非自潜意识模组，不具备独立思维，那它会被设定成为按照设计者的指令运行，而研究者却赋予了它人类的大脑，这是远远超越代码库的无比厚重的馈赠。 KDA 用左手扶了一下额头，一种异样的感觉进入他的回路，流动到大脑中，他慢慢地打开了掌心，映着月光和星光，看到那银白色的金属外壳上已长出很薄的一层人工蛋白质。连睡眠和呼吸都没有，是哪里像个人呢？他喃喃地说，轻轻地闭上眼。我是一个怪物。距离真相的路还很长，空气越来越冷。沙利文， 干什么？老头， 去准备早餐，总不能给他吃我这老骨头吃的东西吧？ 我养老人身体的食物不适合小孩。 沙利文把那个蓝色的圆珠笔递过来，注射浓缩营养液，那还叫吃吗？人活着总得像个人样儿。去吧。 老人没理他。嘎嘎，老头就你事多。 索菲亚在照例清洗每个房间，圆盘的底座清扫，并吸走地上的污物，两只机械手整理室内物品。老人的太空舱已停回了墙洞中内，他现在正锻炼身体，穿一件黑色紧身衣，做一些常见的活动。 教授， KDA 出现在了电梯口。 啊，你回来了，听沙利文说你在外面坐了一宿，没有怪东西打扰你吗？ 啊，不，没有，很安静。 KDA 走到休息椅旁边坐下，那些破损处都蒙上了一层蛋白质，只有颜色和纹路还不太清晰，他此刻的样子就像长着一块块的白斑，有些吓人。 那孩子怎么样了？ 他问道。老人双手各握着一个哑铃上下活动，黑色衣似乎增大了运动困难，看来是专为锻炼设计的。 唉，状况挺好，我早上过去看了，睡得正甜呢。 他还说梦话，嘎嘎，叫什么大哥哥，嘎嘎，讨厌，嘎嘎，为什么不叫沙利文？ 老人放下了哑铃，深呼一口气，额头上微微出了一些汗，他按下紧身衣脖子上的一个钮，那件黑衣刷的一下分裂成七八条，都收缩在按钮中，掉落在老人的手里。老人整整白衬衫和薄裤，把按钮放在了桌上。 很方便， KDA 说着， 穿上后可不方便，干什么都费力，这是阻尼服。 他活动活动枯瘦的肩膀， 人啊就是这种动物，用进废退，不进则退。 桌下伸出两只机械手，摆出一个小碟，老人就着一杯温水扶下桌上碟里的几瓶药。 你的身体不好？ 凯迪问着。 补充能量和元素的缓释片，这是保健品。 二楼图书馆传来一阵细微的响声， KDA 的位置正对楼梯，第一个看到小女孩裹着她的外套光着脚丫走了下来，她急忙起身离开座位，朝远处的大门走去。 哎，你去哪儿啊？ 老人问道。 我身上这副样子会吓坏她的。 老人笑了一笑，把那个紧身衣的按钮扔给她， 放在脖子上按下按钮。 KDA 照着做了，那按钮下突然伸出许多合成布料，蔓延并包裹住他的身体，连接在一起。KDA 穿着的军裤也被包在里面，显得两腿有些臃肿。 这样我就看不见你身上的白斑了。 哦，我还是去再调整一下的好。KDA 说完，打开了电梯门。老人回头朝孩子慈祥的挥挥手，小女孩的神色腼腆而略带羞涩。 对不起，给你们添了那么多的麻烦，真的对不起。 他走到一楼，朝老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你应该多学点东西，不要只会说对不起呀。 开饭了。 沙利文端着大铁餐盘过来，上面盖着不透明的罩子，他把这东西放在桌上，一把掀开。 沙利文，这是你做的早餐？ 老人的额头又流下汗来。只见大餐盘上摆着几个小金属碟，里面都是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不知是什么玩意儿，飘散的味道刺激着人的意志力。小孩在旁边不禁悄悄用手捂着鼻子，又怕被老人和沙利文看到。 他们这样辛苦，我不能让他们觉得难过。 孩子想了一想，手还是放了下来，屏住呼吸拿起餐具准备吃第一口。 嘎嘎，我做的，你看小家伙嘎嘎多喜欢。 等等，你别动，这些东西我怕吃了会中毒。沙利文，你还是把充能笔给我吧。 老头，你真烦，做好又不吃。 老人拦住了孩子伸出的勺，把充能笔在孩子的手臂上点了一会儿，说， 下次不让你弄了，我得给你修改一些程序。 他叫来索菲亚，倒掉桌子上的不明物。 我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农作物就这么毁了。 他摇摇头，叹了口气， 爱吃不吃。 沙利文气呼呼地走了。电梯门打开，穿黑色紧身衣的 KDA 走过来，迷彩的军裤被他脱下，撕成布条裹在头上，遮住那些白斑，只露一双眼睛，这个样子看着很神秘，又有点离奇的色彩。 大哥哥。 孩子还是认出了他。 KDA 走过去坐下，看着孩子健康而快乐的样子，心里的石头这次落了下来。老人跟每个人冲了水，这次用的是另一种茶叶。 说说吧，下面你有什么打算？ 我得回南方去教授，等他精神状况好了一些，送到雾谷，管理员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孩子听到这话低下了头。 也好，你这就走吗？ 老人问道。对。 真是个着急的人呐，留也留不住。 小女孩双脚悬空地垂着，前后摆动，手指在身体两侧，低着头看地板，军外套正挂在椅背上。 KDA 看了看她，转过身来对老人补充道， 给她换件衣服吧，彻底忘掉过去。 孩子忽然抬头，不断地摆手， 不，不用，真的不用，谢谢你们，这样又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对不起，还是不用了，谢谢你们，我什么都不会，只会给你们添麻烦。 老人豪爽地笑出来。 这根本不算麻烦，动动指头就能做到。沙利文， 沙利文垂着脑袋走过来， 你又要干什么？ 你去给孩子合成点服装。 沙利文继续垂着脑袋一声不吭地走了。 KD 起身走向大厅门边的工作台，小孩望着他的背影，似乎想说什么，又勇气不足地止住，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他走远，牙齿微咬唇，双手握拳放在膝上，腿也不再摆动。 KD 穿上那副盔甲，打开电梯门。 教授， 他朝厅中央喊道， 你说吧。 我走了，麻烦您好好照顾他，我还会回来的。 放心吧。 老人挥动着拐杖示意。 小鬼， 凯迪最后一次喊他，孩子心中已经张着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好好活下去。 嗯， 他终于喊出一声。 叔叔阿姨的事，对不起，我并不奢望，奢望你能原谅我。 然而孩子没明白他在说什么。 不，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我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你身上的伤都是因为我才，如果你不过来送我，就不会。 他忽然掩面哭起来。KDA 低下头，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静站了一会儿，索性不答，转身走上了升降台。 转动按钮，调整紧身衣的阻力。 老人临别喊了一声， KDA 左手朝身后挥了一挥，消失在电梯门后。 老头，这个怎么样？ 沙利们欢天喜地地抱过来一套小号的铁皮，样式和自己同款，似乎是给孩子做的，看得老人一阵沉默。 我马上得调整程序。 他擦干额头的汗，起身追着沙利文满屋走。一旁的小女孩看着沙利文躲闪的样子，破涕为笑。清晨的沙漠静悄悄的，电梯把 KDA 送到了地面后，后金属闸门开始关闭并抽气，把周围的沙粒吸引过来覆盖上。乍一看已找不到入口的位置，太阳在东边的地平线上升起，光芒穿透寒冷的空气，直刺入遥远的西方的灰云之中，一圈明亮的光晕环绕着它。 KDA 望了一会儿火红的巨轮，清澈而浩荡，手套的每个指尖里各有一个箍，正好顶住喷射口。 KDA 缓缓地输送了一些高温风到指尖，飞行器没有什么动静，看来不够啊。他猛然提高气流温度，微字翼一下子打开，盔甲后背伸出两个对称的矢量喷口，小涡轮急速旋转的声音传来，像一颗子弹破膛而出。 KDA 径直冲向浩瀚的天穹，脚下的山海被击出一个坑。他在空中转了几圈，调整姿势让飞行衣转为水平，烈风吹打着头上的迷彩裹布，条带在脑后飞舞，任那风如何击打着，他始终睁大眼睛密切地注视着前面。这茫茫的苍穹上只有 KDA 的身影，此时此刻天空任他飞舞。同一时间，席良刚刚偷偷地朝楼梯看了一眼，希望视线能遇到那女孩的身影，可是失败了，不仅懊悔自己的行为像小贼一般。父亲在大厅捣鼓着邻居昨天送来的切割机，这东西的星轮因为错误操作而被打碎了。他轻轻关上房门，回到桌前铺开一张发黄的纸，握取炭笔在写着什么。 艾利克你好，我叫席良，这些你应该都知道，我想和你说说话，可是又不敢，说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一看到你我就下意识地跑开，因为不这样做我的心就跳得厉害。 他发觉这样写不对，于是擦掉了。 艾利克你好，我是席良， 这两三天你过得还好吗？我的爸爸脾气很怪，请不要见外，他是一个好人。看到你一直在照顾那花朵，我很感动。我们明天一起去公园里走走好吗？希望我们能一起找到一样的花朵。 他不禁摇摇头，放下笔，深吸几口气，脸上已变得通红。无奈又把这些擦掉，然后趴在桌子前，双手抱着头，撅起嘴巴，叹着气。 哎，我真没用，连说话都不敢。写完了也不敢给他呀。 他看着隔窗透进的晨光，用手抹抹脸颊，定了定神，拉开窗帘，推开木窗，让阳光直射到屋里。履带车静静地停着，萨缪尔正在擦拭那上面在独裁者的城外被激光射出的洞，一用铁板焊接上了。埃里克在隔壁的屋子录日记，这几天他和父亲都住在这里。席梁隐隐地听到隔壁窗边女孩传来的声音， 小花长得很好，我很高兴。妈妈，你看到了吗？这里真的有绿色的生命。妈妈，妈妈，我多希望你能和我们在一起。妈妈，凯文哥哥才走了两天，不知怎么的，我却很想他。希望哥哥没事，希望小妹妹也没事。 仲宇老头很让人生气，昨天又在爸爸面前抱怨，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想帮我们。 不过他工作起来确实很卖力，很投入，很让人敬佩， 但是我还是讨厌他居多。 西凉小弟弟好像很不爱说话，总是躲躲闪闪的，是个好奇怪的人。 笨蛋，笨蛋，我真没用。哎呀，西凉你呀、啊！ 他听到这些后，不仅垂头丧气，然后狠狠地批评自己几句，妄图激励自己，但最后好像什么效果也没有。绿色的头发被光照得暖暖的，而心却很颓唐。 我在干什么？偷听人家的日记？讨厌，讨厌，我不能这么做。 他关上窗，走下楼，提起卷帘门旁的袋子和鱼叉，准备一天的捕捞。 等会儿。 仲宇头也没抬地叫住了他。 啊，什么事？什么事，爸爸？ 去，给我换点烟来。 他抬手指指工作桌上的几个铁碗，昨晚用废料打制出来的。 哦，是爸爸。 通过沙漠区之后，天空变得迷蒙起来，灰色的云层像雾霾一样，水汽重，可以预见距大海越来越近了。 KDA 努力透过屏障观察着大地的结构，引导航向。云中的酸气贴在盔甲上凝成了水珠，他希望这不会对飞行衣产生什么坏的影响。视线越来越糟了，他只得降低高度，直到发现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一枚导弹似的物体正疾驰向他。 什么？ KDA 的回路电流猛地增大，他向左倾斜，那超音速物体几乎贴身而过，掀起的激浪将 KDA 扫出很远，在空中连续的翻滚冲向地面。天旋地转之中， KDA 于千钧一发之际从失速中摆脱出来，贴着地面画了一个硕斗的圆弧，重生元宵。 好险，那是什么？ 他来不及静下回路细细的观察，就加速向前疾驰，并不断地更换着移动的方向躲避，忽左忽右，而不速之客早已不知去向。 KDA 望着身下厚厚的云层，担心导弹杀人机器藏匿其中，随时准备对他发起突袭。 竟然有这种速度，我得赶快离开这片云区。 他一边前进，一边睁大双眼紧盯极下。指尖的气流不断的增加，飞行衣朝南边一段又一段的急速，以至于他越发感到露在外面的皮肤要被撕裂一般。就算是现在的速度，比起刚才的家伙还是慢了很多。正下方云层中泛起一阵波动，劈开一条不断绵延的云河，似乎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机动性，这一次的速度不及刚才，云河跟着 KDA 伸长，渐渐变为尾随在他后面。过后的云